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08集，两大佬会面。边境，此时的巨鳄正把一张地图收起来，木屋内一行手下出去了。搁在一边的手机亮了一下，巨鳄随手拿起来，看清了悬浮在锁屏页面的对话框，他原本随意的漫不经心样瞬间严肃起来，也没有跟合成废话，截屏之后就找出合成的电话号码拨出去。 他出什么麻烦了？ 巨鳄语气沉沉，眉眼刚硬，又透着异域风情，表情肃然。能让合成开口找他的，巨鳄估计得是不小麻烦。他正准备派几车人马，他的大兄弟是个黑客，肯定孱弱不堪。 也不算是麻烦。 合成扛着摄像机，跟其他人打了个招呼，就往车上走。 他看上你的私库了。 正盘算着自己势力的巨鳄愣住了，半晌浓眉拧起。 你确定？ 确定，他需要一件古玩。 何晨坐好，向开车的人比了手势，让他开车。手机那头，巨鳄靠在椅背半上，才吐出来一句话： 你管这叫报答？ 他的命岂是区区一件古玩能够比的？ 除了这件，你觉得你还有什么能帮到孤狼的？ 何晨毫不留情地嗤笑。巨鳄呆住了，何晨把摄像头放到身边的座椅上，继续说道： 我把他电话给你，你自己联系。 婷兰，秦冉正在楼底下吃饭。 冉冉，星期天我来接你吧。 程温如手上拿了一杯酒，轻笑着看秦冉。秦冉还在吃着饭，闻言抬了抬头：都行。程温如抿了一口酒，挑衅地看了程俊一眼，程俊没有理会他。秦冉饭吃到一半，放在碗边的手机就响了，是一个境外手机号码，没有署名。他看了一眼，吃饭的手顿了下。 秦小姐。 隔了两个座位的程木提醒他。 电话。 我去接个电话。秦冉不动声色地拿着手机去了楼上。在手机刚要挂断的时候，他刚好关了房门接起。一接起，对面就是一道男声，发音不太标准。 孤狼。 跟长宁他们都熟得不行了，秦冉也没有开变音器，只是靠在门上。巨鳄。他声音又轻又慢，听得出来孤冷，像是他在网上说话的语气，但架不住这是一道女声。手机那头，巨鳄啪的一声挂断电话，站在原地顿了两分钟，打了电话给何晨确认。何晨还在车上，他靠着椅背笑道： 你完了，你竟敢挂你大兄弟的电话。 巨鳄拿着手机的脸有些皲裂，好半晌后，他直接打开特殊软件给孤狼发了一个视频。对面仿佛在等他一般，没有两秒就被接起来了。视频那头的人把手机搁到桌子上，然后拉开凳子坐下。视频上，女生眸色清冽，一头乌黑的头发顺着白色绵软的家居服蜿蜒而下，玉色珠华。就这张脸，要比她小十岁。几年前，她更小吧。巨鳄作为129的老人，自然也跟着其他人扒过几个顶级黑客的马甲，但没有一个跟孤狼对得上。就这张脸，若不是有合成提醒，就算孤狼本人站在他面前，他也是不敢认的。 你等等。 好半晌，巨鳄终于反应过来，他沉稳地拿着手机出去。 我去私库。 他走出木屋，木屋外是一片灯光恍如白日的森林，森林错落地建立了不少奇形怪状的房子， 他的头顶还能听到直升机的盘旋声。边境，一个不受国内势力掌管的范围。没过几分钟，巨鳄走到一处黑色的大铁门外。看守大门的年轻人站直。 老大，今天要入库？ 巨鳄淡淡的点头。他开启了瞳孔认证，年轻人在他前面带路，顺着楼梯往地下走了好几层，才到他的私库。打开灯光，把手机摄像头对准私库，透过视频，秦冉能够看到巨鳄的大私库。最外面一间是摆放在玻璃柜中的古老青铜器、兵剑、铠甲、国外具有历史性的武器之类的。中间一间摆放着各类玉器、珠宝、装饰品。再往里面一间才是各色的原稿书画、瓷器以及砚台摆设。这里面的任何东西，要是被外界识货的人看到，绝对会陷入疯狂。可惜，看到的是不懂这些价值的秦冉。巨鳄停在最里面一间，把所有东西展示给秦冉看。他本人一向比网上冷淡。 的，古玩字画都在这边，看中什么就说。 他这句话一出，一直带路的年轻人才发现巨鳄手上还有个手机。似乎在跟人视频通话，还让人随意挑这儿的收藏品。年轻人心底惊骇，这位究竟是哪个大佬啊，竟然能让他开放自己的私库。这些字画都被橱窗规制得很好，秦冉对这些没有研究，他随意地看了看，然后指了中间的一幅。 中间那个， 清清灵灵的女声。年轻人压低了头，不太像之前总在这里混的那个神秘的女战地记者的声音，要显得更加年轻。他正想着，巨鳄已经跟那女生挂断了视频。又是好半晌，年轻人终于听到了自家老大的声音。 让人把这幅画拿出来裱装。 是。 年轻人拿出手机开始联系人，目光看向自家老大指的那幅画，又是一片呆滞。停栏，秦冉挂断电话，下楼继续吃饭。程俊等人已经吃得差不多了，但都在等他下来。看到他，程温如手拿着酒杯，随口问了一句： 跟谁打电话到现在？ 哦，我朋友，我让他给我寄点东西。秦冉想了想回答。程温如本来就是随口问的，也没有追根究底地询问他到底是什么朋友，而是跟秦冉聊起了程家老宅那边的事儿。第二天，秦冉依旧去实验室，他晚上研究论文到两点，一向都是掐着点去的。而廖院士那三人都是实验狂人，不管什么时候他到达实验室，他们都在场。秦冉如往常一样坐在角落里的电脑边开始写论文。最里面的廖高昂从昨天中午就没有看到他，他做完一阶段性的实验，一抬头就看到了最外面的秦冉，正在翻两边架子上的书。 你去让他进来。 廖高昂手按着眼睛，微微偏头，淡淡的朝左秋荣开口道。左秋荣愣了一下，他看了一眼廖高昂，又看了一眼外面的秦冉，不知道什么表情。他抿唇走到了外面，伸手敲了敲秦冉的桌子。左秋荣开口道： 廖院士让你进去。 说完直接转身去了实验室里面。正在打论文的秦冉也是一顿，廖院士一向不准他踏入最里面的实验室，今天倒是奇怪。他关掉了电脑，站起来，伸手慢慢地把防护服的扣子一粒粒扣好，这才朝里面走。叶师兄正在帮廖院士做实验，看到他用口型说了一句： 恭喜。 廖韵试着开口让秦冉帮了几个小忙，其余时间秦冉都在看廖院士的实验。廖院士作为研究员一级，他的实验数据繁琐，一般新人是跟不上他的节奏的。不过秦冉一直在旁边观摩，也学到了不少。他的动手机会远没有叶师兄跟左秋荣的多，饶是这样，叶师兄跟左秋荣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午休，叶师兄跟秦冉一道去换衣室。 廖教授对一个陌生人，至少要一个月才会尝试着接受。 叶师兄不由压低声音，对秦冉道：“ 你才来一个星期。” 秦冉换上自己的外套，眉眼散漫，只是笑了笑，没有说什么。午休，秦冉一向在图书馆看书的。到了那层实验室，左秋荣跟叶师兄都在。左秋荣拿着实验器材，转身看向廖院士，问的似乎挺不经意的。 廖院士，以后都让小师妹进来了吗？ 廖院士坐到了自己的电脑面前，眉眼依旧冷淡。他点了点头，又开口道：“ 你跟你叶师兄是不是在准备一个国内项目比赛啊？” 听廖院士这么一说，左秋荣的面色变了变。好在廖院士只说了这一句，就没有再往下提了。左秋荣这才舒出一口气往外走。而里面，廖院士打开了文件，忽然想起什么，拉开抽屉，拿出了上回放进去的秦冉的资料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